请大家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请大家放掌。心经呢，我哋波耶波罗蜜多心经就简称系心经啦。心经我哋每日好多人都读诵嘅，亦都好多人识背嘅，因为心经嘅文字好简洁，朗朗上口。咁啊，但系义理好深嘅噃。点解义理深呢？因为佢系六百卷大波耶经嘅纲要，讲波耶。六百卷大波耶经嘅纲要，六百卷大波耶经咧。是唐玄奘法師咧，係用咗好多人、好多心力去譯出嚟嘅。咁呢個《心經》就係佢嘅光耀啦。咁如果你識解《心經》咧，《心經》得268個字嘅啫。但係如果你識解《心經》咧，你即係話你將《大波耶經》嘅裏邊嘅義理咧嘅光耀你明白啦。咁所以你千祈唔好啊，268個字啊，個個都識背啊。好多人係咁嘅喎，佢近嘅嘢，佢認為係唔珍惜嘅；越遠嘅嘢咧，越珍惜。自己又對住《心經》咧，佢唔識喺《心經》裏邊尋求無上正等正覺，佢又要去圖書館啊，又要去書社啊，要揾好多嘅經論，如《其師地論》啊、《中論》啊，妙法蓮花經啊、維摩結經啊、金剛經啊，佢揾好多經，自己屋企有個寶，佢唔知嘅喎。心經係寶嚟噶，六百卷大波耶經嘅光耀啊！如果你明白心經，你真係明白佛門嘅空義、佛門嘅波耶。咁喺呢幾日裏邊咧，大家一定要集中精神。用止觀的方法，用止觀止是什麼？專心一字來學了一部《心經》。《心經》268個字，但裡面的義理非常之精湛高深。我就這樣片面地，大家都明白啦，就是讀出來，不垢不淨，不增不減，無我無無意識界，無無明亦無無明盡，點解咁多無嘅咧？又冇呢樣，冇嗰樣，又不生不滅，又不垢不淨，又空即是色，色即是空，呢啲點解會咁多無啊、空啊咁噶？咁好多人都唔知嘅，裏邊係已經包括咗凡夫應該點樣修行，小乘阿羅漢點樣去修法，大乘嘅菩薩點樣去修法。權教菩薩點樣修法？實教嘅菩薩點樣修法？已經包羅萬有噶啦。嗱，裏邊點解咁多無嘅咧？心經係用兩個方法表傳佢嘅意思嘅，即係用兩個方法咧，將波耶呢個義理咧介紹出嚟嘅。一個咧係咩咧？一個叫做表傳，一個叫遮傳。表傳咧就係話點嗱，你應該做呢件事嘅，呢個係咁噶。色即是空啊，空啊即是色啊，即係話如果用英文講 ，explanation by affirmation， 即係話係咁先係啱嘅，你要咁做啊咁。另外一個方法咧就係點啊 ？explanation by negation， 即係話用遮傳嘅方法，冇噶，你唔好執著呢樣嘢啊，佢。不生不滅噶，無我人無人啊，無意識界啊，咁兩種方法去將個義理帶出嚟嘅喎，你有冇留意啊？喺呢幾日裏邊，大家老老實實 用一個星期的時間學曬波嘢，千祈唔好今晚嚟，聽晚唔嚟，翻去咧又唔去温習。嗱，我啲筆記全部俾曬你嘅。如果你我講完之後咧，我哋仲會出 DVD。如果你重重複複、反反覆覆去聽咧，你必定會得到進步。任何人如果能夠證悟到波嘢咧，不單止自己能夠斷除迷惑，證悟宇宙人生嘅真理，而且能夠普度眾生，超出生死苦海。如果用《心經》嘅名詞嚟講咧，波嘢係通達一切法本性、自性本空，係無有所得，遠離顛倒夢想、究竟涅槃嘅微妙智慧。你想唔想追求呢個智慧？在呢幾日裏邊學咗波嘢，好啦，閒話休題，我哋開始。咩叫做波嘢？如果人哋問你，你信咗佛咁耐，咩叫波嘢啊？波嘢梵文係 prajna， 我哋中文亦都叫做波嘢，叫做 prajna。梵文叫做 prajna， 中文亦叫波嘢。因為嗰個字係好難譯嘅 ，pra 點解啊？至高無上嘅 ，the extreme top，nothing is on top of that， 即係至高無上嘅，又叫做 pra， 嗱就理解，即係話你明白嗰件事，知道嗰件事，好深切咁徹底攞件事。嗰件事咧係至高無上嘅智慧嚟嘅，咁啊叫做 prajna， 至高無上嘅理解，你仲會理解佢、明白佢。咁我哋俗稱啊叫智慧，啊你好有智慧啊！咁我哋俗稱叫做智慧，至高無上嘅理解，俗稱就係叫智慧啦。但係智慧點解佛經裏邊唔講智慧啊？因為智慧呢兩個字咧，不足以表達。波嘢嘅義理，即係話波嘢裏邊嘅含嘅義理咧，唔係淨係智慧咁簡單，所以保留佢嘅原音。嗱，在《大智度論》裏邊講，波嘢定實上智慧淺薄，不可以稱。波嘢已經包括咗智慧，就係波嘢就唔只係智慧。嗱，我哋世人咧，往往就以為啊，世間啊聰明才智啊，呢啲就係波嘢啦，就智慧啦，咁。聰明就唔同波嘢，有啲社會上嘅學問家啊，哲學家啊，科學家啊，企業家啊，一般人認為佢哋哇呢、這個企業家揾到咁多錢，呢、這個科學家咁聰明，發明咗咁多樣嘢，咁一定係有好高嘅智慧啦。佢係有智慧，但佢未必有波嘢，佢不過係擁有世間嘅智慧。呢、这個世間嘅智慧咧係有漏嘅，咩叫有漏啊？即係有煩惱嘅，有為嘅，有為咧即係話有生滅嘅，時常會變動嘅，唔係究竟嘅。呢種係世間嘅智慧。呢啲智慧咧，呢啲科學家、企業家啊，好聰明嗰啲咧，係凡夫妄想意識所產生嘅，唔係令人明心見性嘅。不是令人能夠了徹生死，不能夠證到究竟常樂的這種世間的智慧呢，還有如果這種世間的智慧聰明呢，如果用之不當呢，可以令人產生無量的痛苦、無量的煩惱的。他這種智慧，科學家的智慧、企業家的智慧，舉個例子，好像科學家核子武器 Atomic Bomb 是一種生化的武器，是從高度的智慧才創造出來的。但是這些武器呢，落在壞人的手上呢，慘了，毀滅國家。即是好像我們現在市面上的地溝油，地溝油你沒有聰明才智，沒有化學的博士以上的根底呢，你是沒有法子發明到地溝油出來的。但是地溝油現在用來做什麼？害人的。他有很高度的智慧，但是他沒有波嘢，他這種智慧是有漏的，是 世間嘅會產生煩惱嘅，用之不當會毀滅人類嘅，會帶來無限嘅災禍災難嘅，威脅人類嘅和平幸福嘅。所以世間智慧咧，邪正兼備，佢唔係一定係邪嘅噃。有啲人嘅智慧係會幫助別人嘅噃，佢唔係一定智慧唔係一定係邪嘅，但係又有邪又有正嘅。但係佢有利害參半嘅，善用之則有益，不善用之則有害有毒。但係佛法裏邊佛陀所講嘅波嘢咧，呢個係咩啊？超有為嘅，係無為嘅，係無漏嘅，無有產生煩惱嘅，係清淨嘅，是一塵不染的，是令到人家超脫生死離苦得樂的，是能夠普度一切眾生的。那你認為哪種是對的呢？佛經裡面不用智慧，為什麼？智慧太淺薄了。所以大智度論說波野這一種這樣的智慧呢，不是只是世間的智慧，它包括了世間的智慧。那大家知道波野原來是這麼高級的哦。咁我哋又引用下《大方廣佛華嚴經》裏面嘅一啲説話。我講波嘢個智慧係無限嘅，唔係我觀成咁講出嚟嘅喎。咁我觀成一定啱嘅咩？你咁講嘅智慧，你一定係咁嘅。係佛係釋迦牟尼佛講嘅。我舉個例喺八十華嚴，華嚴經有六十華嚴，有八十華嚴噶嘛。喺八十華嚴裏面點講咧？嗱，我就咁讀一片啫，就唔解釋個內容啦。等大家知道一下，咁你知道。佛經裏面講波嘢係點嘅？佛指如來智慧亦復如是無量無礙，普能利益一切眾生。嗱，呢個如來嘅智慧即係波嘢啦。佢呢度用智慧就加咗如來兩個字，具足在於眾生身中，但諸凡如妄想執著，不知不覺不得利益。即係話原來呢一種嘅波嘢嘅智慧咧，我哋有噶啦，但係呢種智慧。蒙塵，即係好似個鏡裏邊咧，佢具足照耀一切嘅光芒，但係俾啲塵蒙住咗。因為點解啊？我點解我哋嘅原本嘅無上嘅波野智慧顯露到唔出嚟，顯露唔到出嚟啊？因為我哋有妄想執著，唔知唔覺唔得到佢嘅利益，即係自己有寶藏都唔識嗱。咁呢度繼續讀落去啦。以是如來以無礙障清淨智眼普觀法界一切眾生而作是言。咁如來即係釋迦牟尼佛用智慧眼觀察一切眾生，咁佢就講咗句説話咯。呢句説話大家要記住係佢講咩説話喎？冇黑眼瞓喎，有人開始黑眼瞓啦，係咪做得好攰啊？今日啊，奇哉奇哉，此諸眾生。雲何具有如來智慧如痴迷惑不知不見呢？我當教以聖道令其永離妄想執著，至於身中得見如來廣大智慧與佛無異。即是話好多眾生揾唔到攞，唔知道自己有智慧，迷昧咗都唔知。我希望能夠令到佢哋永離執著，能夠得證如來廣大嘅智慧無佛與佛無異。除了呢個八十華嚴，仲有六十華嚴。嗱，我再讀一遍就算啦，唔解釋內容啦，解釋個內容好多時間嘅。佛指如來智慧無上智慧無礙智慧，嗱呢個智慧係波嘢，但佢用翻智慧嗰個字，具足在於眾生身中，但如痴眾生顛倒妄想福，不知不見不生信心。以是如來以無障礙清淨天眼觀察一切眾生。離觀耳作是言，奇哉奇哉，雲何如來具足智慧在於身中呢？喂，點解如來具足智慧在於身中？這個如來即是話點解我本性原來我具足呢種智慧嘅，而自己唔知道啊？我當教俾眾生，我要教啲眾生覺悟聖道，悉令永離妄想，顛倒舊前，具見如來智慧在其身內與佛無異。即係佛教眾生。怎樣樣開顯他的智慧？繼續，波野的性質，我現在只是解釋波野波羅蜜多心經的經題啊， The title of the sutra。 波野波羅蜜多心經梵文是什麼？波野 Prajna， 波野波羅蜜多 Paramita Hridaya Sutra， 心 h Hilidaya Sutra 即係修多羅啊。波耶波羅，我而家就係解釋個經題，淨係個 title of the sutra。波耶波羅蜜多心經好多英文版本嘅噃。而家外國，而家北美洲研究佛學好精湛喎。如果我哋中國人急起直追嘅咧，未來呢二十年咧，最叻嗰啲研習佛學嘅經典嘅咧，就會係白種人，就唔係黃種人。黃種人有好多經典，全世界嘅佛經所講嘅經典，以中國人漢文嘅佛典為最豐富，億億萬萬嘅文字，但你中國人未必去睇嘅。睇嘅而家係咩咧？全部慢慢翻譯出嚟，翻咗英文，係北美洲。北美洲每一間大學都有梵文讀嘅，每一間大學都有佛學讀嘅。而家喺未來嘅五十年咧，將會所有嘅漢文佛典都翻譯為英文。有好多呢一類嘅人才，我哋中國人要急起直追啦。好，繼續啦。波耶的性質有文字波耶、觀照波耶、實相波耶。什麼叫文字波耶啊？即是說 Wisdom in the form of words， 文字波耶，你用文字才能說出來的嘛。我不用文字，我怎樣說出來啊？我用文字才能說出來的嘛。文字一切能表達波耶的言語屬於文字波耶。從聽教聽聞或者自己閱讀經典所開發的智慧，這個叫做文字波耶。你現在拿著現在我們講的就是文字波耶，我們是用文字講出來的嘛，沒有文字怎麼講啊？有了名字才可以有相的嘛，有了相才有說，先有文字。 你沒有文字，沒有這個方法沒得講出來的，文字波耶很重要的。第二，有了文字啫，你聽完文字就算了，對你冇作用。你一定要觀照。咩叫觀照啊？你聽咗呢啲文字之後咧，你去思維，你去諗。從文字言語了解咗義理之後咧，依住佢去實行，依住佢實踐。咁啊，呢叫觀照波耶。單係閱讀經典同埋聽經係唔夠嘅，仲要將義理加以思維，加以觀照。依照佢嚟實踐，先嚟會產生以下嘅實相波耶啦，即係話 theory, practice and realization。你有文字識得噶嘛？跟住咧，你跟住文字去修，文字話俾你聽，不要殺生，不要偷盜，不要邪淫，不要妄語，你識曬嗰啲文字啊？但係你識嗰啲文字之後咧，你殺生、偷盜、邪淫、妄語，咁你文字對你有咩？咁呢個波耶對你有咩作用啊？你一定要依照個文字去修，呢個叫做觀照波耶啦。觀照點樣去觀照啊？喺佛教嘅經典裏邊咧，教人好多實踐嘅方法。呢度就教你實踐嘅方法啦。嗱，波耶就是、如果從個經題嚟講咧，文字啊，波耶就文字咁啦。波羅蜜多係咩啊？就係實踐啦。Paramita 就係實踐。文字波耶而家只係單講個經題，就係波耶啦。波羅蜜多就實踐，心就實相啊，實相波耶啦。實相波耶好難講嘅喎。我哋通常講無相無不相，亦無相亦無不相，非無相亦無不相。嗱，呢度實相波耶咧，就係佢個本體嗰個超越文字嘅實相波耶。而家講落去你都暫時唔明啦。我哋撇開呢樣嘢先，聽到最後嗰日你會明噶啦。乜嘢叫實相波耶？聽到最後嗰日你會明白，哦，原來實相波耶係咁解嘅。咁呢度賣個關子先啦，唔話俾你聽先。咁啊，我哋而家專講文字波耶同埋觀照波耶，識咗呢樣嘢啦。你即係好似廚藝啫嘛，大家都有喺廚房煮嘢噶嘛。我俾曬啲 recipe 你，俾曬個菜譜你， 俾曬啲料你，你都要去煮噶嘛。但你要有料先得噶，俾曬啲菜啊、啲瓜啊，俾曬啲配料你擺曬喺度，俾埋你配料嘅方法，呢啲幾多兩，嗰啲幾多斤，油鹽冚棒俾曬你擺曬你個台度噶啦。你唔喐手有乜用啊？你要喐手去煮，呢、這個就觀照波嘢啦。煮熟咗啦，嗰碟係精華嚟嘅，嗰碟係代表你嘅創造力嘅，嗰碟係代表你一切嘅你嘅作用，你所擺落去嘅心血嘅心機，嗰就係你嘅成果。咁你先要有咗材料先啦，你連材料都冇，所以你唔使去向外祈求咁多。你請咗咁多佛經翻屋企，邊一本你睇曬嘅？每樣翻兩頁就擺好。邊一餅帶，邊一張 DVD 你睇，你完全睇曬嘅。邊一本佛，邊一個注解你係睇十次嘅。道宣律師，我哋四分律嘅祖師，道宣律師聽佢師傅講四分律，聽21次啊！好啦，講完波嘢呢兩個字啦。咁咪要講波羅蜜多噶咯喎！波羅蜜多係咩咧？如果要嘅比，如果俾個譬喻嚟講，講完文字之後，仲要實踐嘅，就點樣實踐啊？點樣去實踐啊？你要俾個爐我煮噶嘛？你俾個電爐我啊，煤氣爐啊，火水爐啊？有冇鑊鏟啊？有冇工具啊？我用手指煮啊！你俾曬啲，你俾曬啲料我，我都要識煮噶。我有個鑊鏟啊，殼啊，有個鑊啊，平底鑊啊，中國鑊啊。你有冇煲我啊？有冇電啊？咁裏邊係點樣去實踐？你只有個方法㗎，呢個教你方法啦。咩叫做波羅蜜多啊？波羅蜜 ，Pra 叫做彼岸咁解。The other shore, 彼岸 Mitta, 即是到了，到了了。即是说里面教你的方法能够令到你在这个 shore of confusion to the shore of enlightenment, shore of suffering to the shore of understanding。即是说从一个这个岸里面真的痛苦的岸，很痛苦的此岸，我们在此岸，我要渡過去到嗰個無痛苦嘅彼岸，就係波羅蜜多，即係話啊，我到岸啦 ，I have arrived at that shore of enlightenment, at that shore of wisdom。即係話，如果你識《心經》裏邊嘅內容咧，能夠令到你從呢個痛苦嘅此岸、煩惱嘅此岸、生老病死嘅此岸、求不得苦、怨憎會苦、貪嗔痴嘅此岸。妒忌、親恨、懷疑、驕、喘、狂，一切嘅生死嘅此岸，你唔喺呢個岸嗰度啦。你渡過河流去到彼岸，一個最快樂嘅彼岸，叫做 Paramita。 嗱，佢個經題梗係俾個大概嘅總結你先。至於喂，我從呢個岸去到嗰個岸，咁我搭咩船啊？你有冇船俾我啊？如果我慢慢話俾你聽。你就一定要搭呢條船啦，慢慢話俾我，俾啲鑊鏟你，俾啲個鑊，你都話你點用嘅，你要識用先得噶嘛，俾啲個爐你要識開噶嘛。嗱，咁呢個此岸，譬如眾生嘅生死世界喺呢個此岸啦，呢個此岸咧有無量煩惱、無量痛苦，你有冇痛苦啊？有冇煩惱啊？有冇啊？你話有啫，但係我講經嘅經驗啊，每次我都唔敢問呢個題目啊。因為有人 challenge 你嘅，多數係 teenager， 我唔服啊！你話痛苦，我邊有痛苦啊？我而家開緊嘅係我爸爸買俾我個法拉利，我而家讀大學幾好啊！我父母供給我讀大學，我屋企又冇死過人，我祖父祖母在生，我冇咩受咩苦啊！我樣樣樣都好，我中意有咩有咩嘢，我有咩痛苦？你話我有痛苦，我唔服。我認為是沒有痛苦的，我經過很多這些情況的了。這些情況是考起我的。為什麼考起我？我要由頭告訴他人生是有痛苦的，這些人生的痛苦他要經過才知道。我唯有呢，怎麼說呢？你將來就知道。 我唯有係咁講嘅啫。因為你話俾佢聽，佢都即係尤其是你知啦，而家去到加拿大温哥華嗰啲咧，尤其是中國人咧，有啲十八歲就揸住個法拉利噶啦，佢老豆老母買俾佢嘅，佢錢喺邊度嚟嘅我唔知啦。佢一個人住間豪華大屋噶，佢唔憂冇錢使噶，佢喺温室長大噶，佢咩都有嘅，咁佢邊有痛苦啊？你話佢病？話係啊，我有陣時我病啊，咁我試過一次入醫院割盲腸，咁啊幾好啊！我爸爸媽媽即刻飛嚟睇我啦。如果唔係佢都冇時間睇我添，我都想病下。佢話：佢嗰啲小病佢唔當為咩嘢啊？佢活喺 They live in a rosy garden and they don't really know what suffering is 你。你明唔明啊？我有陣時講幾句英文得㗎，因為有啲係。中文不是那麼好的人來聽你說幾句英文呢，他會明白一點的。好了，彼岸呢，譬如諸佛的涅槃世界，快樂，或者 the shore of happiness， This is the shore of suffering and that is the shore of happiness， 教你怎樣去那個岸。全句的意思是呢，如果你依照般若波羅蜜多修行呢，可以從生死的此岸到過業力煩惱的中流，到達涅槃的彼岸。即係你知道，我哋時常有啲佛教嘅電影啊、佛教嘅節目啊，我哋通常講此岸彼岸。有啲人唔知道點解，點解要此岸彼岸啊？即係話咧，可以從煩惱嘅此岸帶動你去到涅槃嘅彼岸。嗱，咁呢度我要解釋咗我哋經題咯。嗱，你今晚你要明白，我講嘢唔係亂講嘅喎。我而家講緊係個經題啊。咁人哋會問你噶嘛？嗱，你聽阿觀城法師講心經波嘢，咩叫波嘢啊？咁你要識啦。咩叫波羅蜜多啊？咁你又要識啦。咁波羅蜜多，你淨係話俾人聽咩此岸彼岸，咁點樣點呢個嗰啲呢個咩搭咩去啊？你要搭條船先去到去彼岸噶嘛？你冇船點啊？搭呢條船咧，船係一定要搭噶啦。你冇船，你點過河啊？但係呢條船咧，你一上嗰條船咧，你要學六樣嘢嘅，你要學六樣嘢。你搭嗰隻船要學六樣嘢嘅，即係話 ，if you go on that ship, you have to learn six parameters。邊六樣啊 ？That parameter 六樣嘢，第一就要布施，第二就要持戒，第三要忍辱，第四精進禅定波耶。俾個大綱你嘅啫喎。That means you have to take six courses on board the ship, and you have to graduate from the, and you have 呢個叫做六道波羅蜜嘅學位。你要讀滿曬呢幾樣嘢嘅學位，攞咗呢個 degree， 你就到咗彼岸啦。第一，布施啦。咩叫布施啊？有財施、法施、無畏施，即係話布施你要學習點 ，you have to learn how to give， 你要學習點去布施出去。點解第一要舉布施啊？點解我唔擺持戒喺前邊啊？唔擺忍辱喺前邊啊？佢呢個六道波羅蜜介紹俾你嘅方法咧，係以最容易嘅行先，最容易就布施啦。最容易就係我去佛堂做義工，我捐錢，我捐佛像，我捐人捐印經，我救人，我俾錢，用財施容易啊嘛。講咗容易嘅先。以資財物施施予一切眾生，法施咧宣講佛法啊，利益眾生，你都可以。所以你學你嚟聽經咧，你要有個使命感嘅喎，你有個壓力嘅喎。我今次聽阿觀城法師講心經，我要學咗心經佢，我要講俾人聽，我就遇過一個咁嘅人啦。佢上次啫嘛，我兩年前講金剛經，唔知舊年都有兩年前啦。他沒有來聽，但是他就看過我的 DVD， 他看完之後又看，看完之後又看，我相信他看到聽了都有十一二次、十三四次，他不知道多少次，他做的筆記是這麼厚的。有一次 他通過別人的介紹，他說要找觀城法師，約觀城法師出來，因為我有《金剛經》裡面有很多問題我還未解決到，咁啊約我去 hotel 同埋嗰個法同埋嗰位居士就約見，咁佢問我好多問題， 我見到佢咁厚喎，嗰啲筆記逐個逐頁揭，你邊度講過啲咩嘢？呢個字點解？原來佢點樣咧？佢話佢我從來冇聽過佛經咧係要咁有系統嘅，我要聽啲有系統嘅。佢話我係半途，佢話我半途學習嘅，我係學密宗嘅。學密宗咧就係念咒嘅，我師傅教我念咒。但我聽到原來經裏邊可以咁有層次嘅，逐啲逐啲講出嚟嘅，係可以咁嘅。因此咧，佢又花好多時間去。咁呢個仲有好係一個好有影響力嘅一個，我諗係某一個國家嘅裏邊嗰啲皇族嘅某一個人，我唔講個國家名啦，唔費事講個名出嚟啦。原來佢又有一班即係哲學嘅學生嘅，佢就有一個使命感，就係我要聽曬呢個《金剛經》，了解曬每一樣嘢，我話俾我啲學生聽。佢原來佢係有教哲有啲哲理嘅，咁有啲人係聽十幾廿次嘅喎。如果你學咗《心經》，聽完又聽，聽完又聽咧，你又識背啦嘛，咁你就可以介紹人哋，你介紹人哋呢個六道波羅蜜啦，點解要布施，點解要持戒、忍辱、精進、禅定、波野，你都可以教人噶。嗱，法師就係咩咧？就係咁啦，你教人就係法師啦。我要今日聽《教心經》，我向觀音菩薩發個願，我要俾自己壓力學曬佢，然之後咧，我向別人法師。用佛法嚟布施俾人哋，我要話俾人聽，你要學觀音菩薩咁樣樣觀空啊！你要學觀音菩薩咁放下一切啊！你要學觀音菩薩咁大慈大悲啊！你要識講噶嘛？你冇嗰個言語講，你咪要學心經咯、啊。法師就係咁啦，你想唔想實行布施？咪成日都係做義工，我去廚房煮飯喎，成日要同人哋簽到寶喎，唔使啊！你學咗呢樣嘢，用口去講啊！都是布施的嘛，这个叫做法施。你不要看低自己啊，你只是我才可以上来讲的吗？如果你讲得好的，我都可以给你上来讲的。不是只是我讲的噃。无畏施呢，都是施啊 ,to give。救度一切众生，脱除其种种的部位。即是以大慈大悲的精神去救护一切。慈點解啊？慈即係讓一切眾生快樂。觀音菩薩就係大慈大悲啊嘛。慈即係布施讓一切嘅眾生都快樂。先從你家庭做起，讓你嘅先生快樂，讓你嘅太太快樂，你嘅子女快樂，你嘅家婆新抱讓佢快樂。學習點去令別人快樂。你成日惹別人鬧交，你就唔係快樂啦。慈能與樂啊嘛，你成日俾人煩惱，成日揞人，成日鬧人，成日批評人，冇樣嘢令人快樂嘅。咁你仲話大慈大悲學佛法？慈能與樂，悲咧，悲能拔苦。別人有痛苦，你拔除佢嘅痛苦。觀音菩薩就拔除別人嘅痛苦啦。咁咩叫慈悲啊？當然咧有無緣慈，有同體慈，慈悲裏面慈悲梁王寶忏，我個嗰餅帶講曬慈悲嘅意思，你可以聽嘅嚇。先布施先 ，to give。To give is more blissful than to receive。邊個唔識攞啊？你俾我啊！你俾我啊！最難就俾出去，咩都人哋俾你。你要父母供給你呢樣，你可唔可以你回饋社會、回饋父母、幫助別人，冇乜嘢都自己乜嘢都要擁有。你可唔可以讓別人擁有，唔好自己一味自己擁有？呢個就布施。布施裏面有好多義理噶。你我而家係同你講個總綱嘅啫。而家幾點鐘啊？八點半啦已經。我而家同你講大概嘅啫。如果真係講心經，要講好耐時間嘅。咁你自己去追尋啦，你連個光耀你都唔識，咁你點講啊？係嘛？第二持戒啦，持戒比布施難做啲嘅噃。持戒即係話止惡行善，將你所有唔好嘅嘢你唔做，好嘅你做。咁出家比丘有250戒，比丘尼348戒，在家居士有八戒、十戒，有八關齋戒，有菩薩戒，呢啲戒律。 就是能夠令到自己止惡行善的。裡面有很多的義理，這是律宗。如果你受五戒，不殺生，不偷盜，不邪淫，不妄語，不飲酒，為什麼是這樣啊？我做這件事情，對，有些人說對我有什麼益處啊？對眾生有什麼益處啊？這是持戒，現在給你一個光耀，就是從持戒裡面學佛，我們叫做戒定位嘛。戒之後，然之後定位嘛。戒是粗顯地止惡行善，定位呢就是幼細的止惡行善。第三啦，忍辱啦，忍辱梵文叫做 zanti， 要忍辱啦，堪忍外來的侮辱、苦辱、苦痛，令心安穩，又不憤怒、不結怨、心不懷惡三種行為。忍辱包括好多樣嘢，忍辱仲難做嘅持戒，忍辱係非常之難嘅。第四啦，精進 viraya。勇猛勤策，盡修善法，精進為修道之根本。於修善斷惡，去如染轉正的修行過程之中，不懈怠地努力上進，即是說 working hard, diligence, apply your efforts， 即是做任何一件事你都要精進。這個精進，嗱，一陣間我再回頭講翻精進。嗱，講完精進，即係話好勤力啦。簡單嚟講，你要好勤力咁學習佛法嘅，你做咩都要好勤力噶啦。唔勤力，你係做唔到嘅。我叫你煮餸，學煮餸，你懶嘅，咁你點煮啊？你要自己喐手煮噶嘛。勤力唔勤力，佛教徒唔勤力係永遠唔成功嘅。唔好話講佛教徒，你做乜嘢嘢唔勤力都唔成功嘅。禪定。心裡集中專注一境的修行方法，有世間禪、出世間禪、如來禪、祖師禪。禪即是修心，怎樣修禪定又難的了。最後了，波野了，無上佛智令人脫離生死苦海，達到涅槃境界，這個是波野，即是說智慧。那現在這個叫六樣的東西你要學，這個六門、這六科呢，在這個由此岸去到彼岸搭那條船，就有這六樣東西要你學的了。現在給你一個光要你，你還要 take 每一個 course， 每一個 course 裡面教你怎麼做。那這個精進，講回精進了，精進是六道波羅蜜，波羅蜜就正如藥裡面要甘草。藥有很多種藥的嘛，藥裡面一加了甘草上去，那些藥力就猛的了。所以人家甘草為藥引，即是說你布施又要勤力又要精進，持戒又要精進，忍辱又要精進，禪定又要精進，波野又要精進，即是說呢，精進這件事呢，你讀這六個 course 裡面呢，你每一個 course 你都要勤力的。大家明白嗎？佛門 是很勤力的，所以佛法呢是應該年輕人開始學的，不是大家這裡哪有年輕人的，個個大家包括我都係都幾老下噶啦，但係咧呢啲寶冇咩人知嘅，所以人係永遠係流轉生死。大多數嘅凡夫佢有興趣嘅係咩嘢咧？求財、求財色名食睡，求財、求名、求受、求食、求睡、求玩，乜都係貪貪貪六根嘅享受，眼耳鼻舌身意嘅享受。他是貪這件事，因此永遠都是流轉生死。要有些智慧的人，他才知道，啊，原來我要學這些東西，原來這些這樣的奢華的享受 是短暫的，是不能夠令到你快樂的。釋迦牟尼佛2600年前他是什麼人來的？他是悉達多太子，要繼承皇位的，他皇宮所享用的全部是奢侈的東西，但是他都不愛，他認為這些不能夠令到他快樂。說到這裡還有講一個最近的典故給大家聽，免得等你現在睡覺了，是吧？馬來西亞有一個馬來西亞人，我現在講是怎樣呢？講物質不能夠令到你快樂，你要超越生死，去到高度的智慧，脫離煩惱，才能夠令到你快樂。我又舉個例子，實證的例子給你講給你聽。有一個年輕人， 佢係英國 Cambridge 畢業嘅啦，23歲，係 top student first class honors summa cum laude， 即係話最高榮譽嘅學生。咁佢畢業嗰一年咧，佢就睇報紙睇到泰國阿根查有七日禪修喎。阿根查，大家知唔知阿根查 ？Ajahn Chand。Ajahn Chand， 阿根查是一個泰國的一個禪僧嚟噶嘛，咁佢就寫信去參加七日禪修。第一日啊幾好喎，都唔辛苦啊。第二日一路七日佢都參加曬，佢越參加越覺得哎呀呢個生活真係好適合我，我要禪修。結果佢出咗家，就剃度，七日之後即刻剃度出家。如是者喺森林裏邊咧，就跟住阿根查修學禪 ，sub forest tradition meditation Zen meditation， 修學咗20年，至到四十幾歲啦。40多歲，佢父親佢都有父親保持聯絡嘅。佢父親咧有一次寫信俾佢，要求佢翻嚟參加佢嘅生日典禮。佢父親80歲好似，唔知79就80歲噶啦。咁佢就唔翻屋企嘅，20年來都冇翻屋企。佢父親又信佛嘅，又准許佢，准許佢出家。當然佢係徵求個屋企同意先會出家。佢當時係22、23歲嘅啫。咁佢父親話：嗱，你今次你要嚟翻屋企參加我嘅 birthday party 啦。咁佢父親係點樣呢？就飛架私人飛機去接佢，喺個飛機場仲擺啲紅 carpet 紅地氈式去接佢。哇！咁當地嘅人話：呢個和尚咁犀利嘅，有架飛機專去接佢嘅。原來佢係馬來西亞第二首富嘅獨子，佢將會繼承250億嘅錢，佢都唔要。佢20年去咗出家，冇人，仲唔俾人知添。咁啊，翻到去馬來西亞好凍咯，去到 Kuala Lumpur。咁呢個年輕人嘅名咧，你可以喺網站可以查到啊，叫做 Ajahn Sirapano。Sirapano， Ajahn， Ajahn， Ajahn， Ajahn 即係法師啊。Sirapano 即係 Sirapano 法師，講曬佢呢個近代嘅悉達多太子，250億嘅家產唔要，走去修行。其實六道波羅蜜啊唔止嘅，講多啲有10道波羅蜜嘅喎，講多少少啦。嗱，我哋知道有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禅定、波野，根據解心密經咧，仲有方便波羅蜜、願波羅蜜、力波羅蜜同埋智波羅蜜嘅。根據解心密經卷四，即係話咧，仲有啲 elective courses that you have to take， 即係好似喺個 university 裏邊咧，你除咗 take 6個科咧，你仲有4科你要 take 嘅，叫做方便波羅蜜，以種種間接嘅方法啟發眾生嘅智慧。種種方便的方法，即係好似話咧，你如果你係喺佛門裏邊啦，你樣樣都墨守成規噶，咁眾生點會俾你得到啊？你嚟到佛堂一句説話都唔好講啊！嗱，你就嚟到佛堂咧，如果嗰啲嘢臭嘅咧，你都要食埋佢啊！唔好嘥嘢啊！你即係佢唔方便別人啊！佢嚟到佛堂咧，一味係唔開方便之門咧，就佢認為自己係咁做，你一定要咁做。唔係嘅，有陣時要睇下眾生嘅根基啊。有眾生嘅根基係咁嘅，你要方便下佢，利落下佢，用愛語，用佢中意聽嘅説話去引導佢。唔係一味係用你要咁，我想你好嘅咋嗱，你要呢樣嗰樣嗰樣啊，咁啊，哎呀，我嚟到呢度啊，你仲。你仲辛苦過我媽媽啊！俾你箍住曬，我唔嚟咯。佢點會嚟啊？即係你要用方便嘅法門，要種種智慧啟發眾生。願常持願心並付諸實現，即係話時常發願嘅波羅蜜。力波羅蜜培養實踐善行判別真偽嘅能力。智波羅蜜即係話咧，佢能夠知道世間上好多嘅學問，仲要。即係話法師咧，真真正正弘揚佛法，佢唔可以淨學佛經嘅喎，仲要識其他嘅嘢嘅喎。 有啲法師佢可能佢識書法啊、藝術啊、盆栽啊，甚至乎生意點樣樣做啊，佢都會識嘅喎。即係話咧，你個智慧咧係要普及一切，你先可以度人信佛嘅喎。你淨係識講佛法，你又唔識電腦，你又唔用得呢啲呢樣嘢都唔得啊！唔好用電腦啊！而家用蠟燭咧，唔好用電啦。咁啊，跟住咧就好多樣嘢你墨守成規嘅。你要有其他的智慧去協助你弘揚佛法嘅，講到邊樣嘢你都知道嘅，咁呢叫智波羅蜜啦。呢啲係多咗出嚟嘅。好啦，我講咗波嘢波羅蜜多咯喎 ，paramita 我講咗咯喎 ，paramita 即係用從此岸到彼岸啦。心點解釋啊？心分析落嚟咧有四個心：肉團心 （your physical heart）、緣類心。Your consciousness. There's many kind of consciousnesses. 思量心，即藏心。咩叫肉團心啊？即係個 physical heart。第二個心咧，就緣類心啦，唔係淨係講個肉嗰個心，而係你個眼耳、眼見、耳聽、鼻聞、鼻聞、舌頭上、身足。五根對外烹個境界，再由第六意識思量分別外境之心識，呢、這個就係 your consciousness, your mano, your eye consciousness, ear consciousness, nose consciousness, nose consciousness and tongue consciousness and body consciousness， 就係你個五個 consciousness， 再加埋你個 mano consciousness， 就係你個意識啦。你當你呢個 consciousness 咧，呢、這個前個六嘅意識咧。我哋有八個 consciousnesses 噶喎，即係話八個嘅色嘅眼耳鼻舌身意呢六個色。眼耳鼻舌身係粗啲嘅，我呢個眼嘅意識能夠睇嘢，耳嘅意識能夠聽嘢，鼻嘅意識能夠聞嘢。咁我眼耳鼻舌身係粗嘅分析，對外境粗嘅分析。呢、這個都係心嚟噶嘛？呢、這個分析係從心分析噶嘛？我眼自己本身點分析啊？隻眼可唔可以分析紅？可唔可以分析青黃赤白光暗噶？佢本身係個工具嚟嘅啫嘛，本身唔可以分析噶。即係嗰個影相機，影相機本身係個工具嚟嘅，個 lens 啫嘛，係裏邊嘅嘢有個光學作用啫嘛。咁再加住嘅意識，咁啊呢個係呢個 consciousness 嘅。前六個 consciousness 啦，思量咧第七個 consciousness 咧，呢叫做係 manas consciousness。末來色咧就係第七色，就係有個我喺度。你個眼唔會執著我噶，我即係咩嘢咧 ？I me this is mine. I protect myself. I don't care about you。即係我好緊要嘅，我自己有我有我見，我有我執。每一個人都有。通俗嚟講，都有一攞心，但係往往將呢一攞心咧，就放喺人我嘅利益之上，永遠都係排自己到 number one 嘅，放喺妄想分別之上，忽略咗本來具足清淨光明自性嘅平等性，永遠都係自私自利，係有我相喺度嘅。呢、這個就係你與生俱來嘅 manas。consciousness 就係你第七色嚟嘅，呢個第七色帶動你去輪迴投胎咗都唔知幾多世噶啦。呢個就係你嘅 ego 叫做 ，you have an ego，I have an ego，that's the trouble maker， 就係個 ego 累死咗我哋，我哋個我啊，個我執喺度放唔落啊，執得好緊啊，帶住呢個我執去投胎，帶住嗰啲我執去貪嗔痴慢疑惡見一切嘅。偷盜邪淫妄語，乜嘢嘢做唔好，亦都係由呢個我去執住佢做出嚟嘅。我貪我愛我親我痴，呢、這個咪你個末來色啦。即全心咧就係你個阿賴耶色，就係呢個 storage consciousness。阿賴耶色就係第八色，就係含藏一切嘅你嘅善惡嘅力量嘅種子。你所做嘅一切。全部在你的阿賴耶識裏面，即是你的電腦裏面的 memory。 你做的一切善的一切惡的，你以為做了就算了？ 你以為你做咗啲惡事冇人知啊？哇！我做咗好多事，冇人見到我啊！冇人見到我就係噶啦，冇人見我有咩問題啊？有啊，因果見到你，你有因果，你走唔甩，因為儲藏喺你個阿賴耶識嗰度啊。In your memory is already stored。當你睇你嘅 YouTube 嘅時候，嗱，而家互聯網好方便，你可以學到好多樣嘢。你乜嘢嘢都喺互聯網可以落學到嘅，但係一切惡嘅嘢你都可以睇到。如果有啲不雅嘅嘢，你睇咧，每一次都係種下啲不雅種子喺你個阿賴耶識。你每睇一次就種一次，你每睇第二次就種第二次。當你不斷咁種呢啲種子喺你嗰度咧，你遲早會爆發唔好嘅嘢。你明白我意思？我要同我舉個例嘅啫。你不斷種種子，你話冇人知嘛？我自己睇個電腦，關你咩事啊？我哋匿埋間房，你嘅因果會知。你唔好睇輕呢件事啊！你留意你阿明仔睇啲咩嘢啊？你阿 B 女睇啲咩嘢啊？你自己睇啲咩嘢啊？好啦，即係我唔係倒蛋 YouTube 啊！即係你要，即係呢啲流語咧，全部有業力嘅，每一樣嘢，每你講嘅説話，每一個 every thought has an energy， 每一個念頭都種落你個種子噶。所以你做每一樣好嘅念頭咧，一樣係留喺度。如果我成日諗住我點樣去幫人咧，我點樣去更加做好啲咧？我而家學咗心經啦，我要識波嘢，我識波羅蜜多，我點樣話俾我同事聽咧？我點樣介紹？你知唔知我以前我讀書嘅時候咧，我第二年。我第一年嘅時候，我去湛山寺嗰陣時，我讀緊喺多倫多讀書第一年。咁我點樣可以？我又冇錢去做善事嘅，一個窮學生邊有錢去做善事啊？但係我又發個願啦，我要帶100個人去個佛寺度聽經。咁我自己開始做個筆記啦。我今日阿陳大文、李大文，我今日五個人，我同佢打電話啦。阿陳大文啊，阿聖空法師講經喎，今晚。今日講《靈驗經》啊，你得閒你聽啊，咁我唔知係邊喎，我帶你去啊，咁我如是者帶咗一年裏邊帶咗100個人，我就發咗100個願，就帶人去佛堂聽經，唔使錢嘅，帶人去佛堂聽經都唔使錢嘅，咁我帶咗100個人去聽經，咁至到今時今日咧，我知道咧其中有一個念佛往生西方極樂世界，因為佢係年初一。在佛寺裏面搖搖下佛就坐在個梳化度，咁我往生咗啦。嗰個係我介紹去嘅，有咁嘅成績啊！即係話你要做善事，唔使一定要錢噶，好多方法嘅。你有冇發願啊？你每發一個願都喺你個阿賴耶識第八識裏面種個種子噶。你諗衰嘢又種種子，諗善嘢又有種子。你當然行善就更加啦。你以為行咗善冇報應啊？行咗惡又冇報應啊！若還不報，時辰未到。正話講咧，正話講個心啊嘛，肉團心、緣類心，你個 physical heart、your consciousness、all your eight consciousness， 所以嗰個唔係你嘅心，係你個妄心，唔係你嘅真心。心經而家教你去證悟嘅呢個咧係真心啊，好寶貴嘅真心。話俾你聽，你個妄心點唔好？你而家用呢啲全部呢啲心就係你個妄心。咁你會問咯，咁咩叫做妄心？咩叫真心啊？咁啊，以下就話俾你聽咩叫妄心，咩叫真心啦。你個 PowerPoint 有啦。點樣辨別個心念啊？呢個邊咩嘢心係比較上係真啲㗎？比較咩嘅心比較上係妄啲㗎？嗱，我哋個眼睇一切嘅色啦。色唔係就係顏色嘅色喎，色嘅意思即係 matter 物質，眼梗係睇物質啦，非物質你點睇啊？冇物質你眼睇唔到噶嘛，眼睇一切物質，耳聽一切嘅聲音，鼻聞一切嘅味，舌頭若鼻明聞一切嘅香，舌頭聞一切嘅味，身觸覺，意想一切法，法係咩嘢啊？法是一切世間的事情，意念想到的真的叫法。我眯埋隻眼，我而家諗尖沙咀嗰個某一個大會堂浮現在我腦度。咁呢個咪我現時的法咯。我而家眯埋眼，我諗下，哦， 我諗下灣仔某度屌個碼頭，咁呢個碼頭唔係我發咯，即係話意念就係對法。好啦，當你眼耳鼻舌身意對外境 interact with your environment, interact with other objects 對外境嘅時候咧，如果你產生咗貪嗔痴殺盜淫妄惡口兩舌耳語等等惡事咧，咁就係妄啦。咁你有冇做呢件事啊？你話冇啊？分分鐘都有啦，唔係話冇。你呢啲咁嘅煩惱，呢啲惡事時常都有做嘅。更細微具體嚟講，當六根你嘅 senses, your eyes, your ears, your nose, your tongue, your body interact with all the objects, sound, smell 等等，當你咁樣對嘅時候 ，interact 嘅時候咧，會產生咩咧？產生恐怖啊、暴啊、悲啊、疑啊、狂啊、喘啊、害啊、恨啊、福啊、妒忌啊、慳貪啊、懈怠、放日、散亂 ，all these 全部呢啲咁嘅 fear, hatred, suspicion, deception, fraudulence, injury, negligence, laziness， 即係呢啲，因為我講佛法嘅時候都講英文嘅，所以就有啲英文嘅人可以睇到啦 ，anger 啊。Shamelessness, restlessness, distraction, pride, forgetfulness, forgetfulness. 當你入，當你你嘅 senses 同外界產生咗呢啲咁嘅唔好嘢嘅時候咧，譬如啊呢個人，佢個仔入咗大學喎，我個仔讀書讀唔到，真係妒，即係產生一種妒忌，好叻咩？呢啲即係出貓啫嘛，呃人嘅啫嘛，即係。在任何的地方你產生這些煩惱呢，你那時候就是妄了，就不是真了，這個就是妄心。大致上來說，所有一切不好的東西，這個趨於妄心。那真心，妄心是什麼呢？妄心是由六根對六塵 interact with the six objects 而產生六種 consciousness，這個是離塵無體的。什麼叫離塵無體啊？離開這些 objects， 沒有它的自性的，沒有它的自體的。這種貪心、嗔心、慢心、嬌心、喘心、狂心，是因為一切條件你烹完它、執著了它而令你產生的。它本身沒有一個實體的。怎樣本身沒有一個實體啊？要舉例你才明白的。譬如我是你朋友，我而家無緣無故鬧你，你點衰？你點喺當眾或者罵你鬧你？咁即當眾罵你鬧你，你好嬲啦！你好嬲，你會產生一種反應。但係佢當眾罵你鬧你嘅時候咧，係因為好多原因而令到呢樣嘢會發生嘅。佢係由因緣和合而造成呢樣嘢嘅。佢本身唔係話嗰句嗰個説話本身冇害嘅，佢鬧你，佢惡毒你，嗰句説話本身係唔會惡毒你嘅，就是、因為你嘅心拋住佢，執住佢，唔放。當時鬧你嘅時候，或者你都可以忍受，我唔出聲。好，我走，咁咪走開咯。就走咗開之後，仍然係嬲怒，仍然憤憤不平，仍然記喺度。嗰件事已經過去咗啦，但係你永遠將嗰件事再擺喺個心度。再擺個心，再諗佢，再烹完佢，越諗越嬲，越諗越嬲。佢本身係無實體噶，不過你拎佢嚟擺落自己個腦度去諗佢啫嘛。你一唔諗佢，抌開佢，我而家學咗佛法啦。我唔烹完佢，我抌咗佢，我唔愛佢，我唔執著佢，即刻就冇咗啦。但係你得唔得啊？你未修行到嗰個地步啊嘛，你仍然要烹住佢，要執住佢，要諗啊，你唔諗唔得啊嘛。你永遠都係要將過去嘅琴日人哋鬧過你嘅嘢，已經消失咗噶啦。你仲要喺個腦度拎翻佢出嚟再諗佢啊嘛。佢自己本身冇一個體性噶，係你拎佢出嚟諗嘅啫嘛。你明唔明啊？但係呢樣嘢可以令到人哋殺人放火，令到人哋報復，令到人哋親恨。令到人哋產生一種一切嘅惡行為，都係因為佢哋嘅執著。佢本身係離開呢啲咁嘅條件，佢冇一個體性嘅。 真心就唔同啦，離塵有體嘅，所以係常住不生不滅嘅。係在妄嘅時候咧，真心就無塵啦。但係仲有體性，因為佢有自性，即係如來藏真如妙性。咁即係話咩咧？呢個真心我舉個例係一個鏡，鏡本身佢有佢個光明存在嘅。但係當佢蒙塵嘅時候，就唔光明妄心啦。當佢就佢轉本身嘅自性就存在嘅。咁我哋而家要學習咧，將呢啲塵去塵埃去去除咗佢，唔好讓呢啲塵埃嚟妄住你嘅心。波耶波羅蜜多心，呢、這個心字好深噶，要加多少少時間講嘅。我哋點解會能流轉生死六道輪迴裏邊啊？點解我哋會投胎輪轉啊？眾生係因為喺生滅法上錯用了心識，依真而生妄，起貪嗔痴作身口意三業，因作業受報，流轉生死六道輪迴。我哋因為錯用咗個心識，即係話我哋嘅心用錯咗。我哋而家呢個用咗個妄心，唔係用個真心，用個妄心去處理一切事，用個我執愛處理一切事，用貪嗔痴殺盜淫妄去處理一切事。用怨恨去處理一切事，用放唔下嘅心去處理一切事，用悲哀嘅心、愚痴嘅心處理一切事，咁不斷咁作業咯。《楞嚴經》講一切眾生生死相續，皆由不知常住真心性淨明體，用諸妄想，此想不真，故有輪轉。《楞嚴經》裏面有一句説話咧，就大家可以思考一下。佢話一切眾生點解係投胎六道輪迴裏邊呢？你哋知道，大家都知道，我哋而家活喺三界噶嘛，有欲界、色界、無色界噶嘛。大家對呢樣嘢，我哋而家活喺呢個三界，欲界、色界、無色界，大家明唔明啊？有冇聽過啊？聽過舉手啊！好多人都聽過噶啦嘛。我哋而家活喺邊個啊？我哋而家活喺個欲界嗰度啊嘛。點解我哋活喺欲界呢？欲界裏面有情欲噶嘛，有財色名食睡噶嘛，尤其是男女嘅色欲。如果你冇，你前生前世已經清咗男女嘅色慾咧，冇咗男女嘅色慾咧，你係唔會投胎喺欲界嘅。即係話你喺欲界裏邊咧，你有男女嘅情慾，因為你以前有男女嘅情慾，所以男女嘅情慾令到人哋永遠脱離唔到生死。大家凡夫就唔係嘅喎，我有情慾先係快樂，我一定要有情慾嘅。情慾就累死我哋嘅，但係你就偏偏認為情慾係要有嘅。冇咗情慾，你有啲人話：如果我冇咗情慾，我寧願死咯。有啲人就咁噶，咁就真係好愚痴啦。你要遠離咗情慾，先可以遠離欲界。我哋再高一天嘅天界嘅天人嘅快樂，快樂過我哋無限量嘅快樂，快過我哋。佢哋係冇咗情慾嘅，但係佢仍然有物質。我哋係流轉於欲界嘅生死裏邊啊！我哋都係全部都係可憐人啊，但我哋唔知啊，我哋都係。又講嗰句説話啦，我嗰句説話係咩啊？有啲成日聽我講嘅時候都知道啦。我是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我哋都係天涯淪落喺欲界嘅人啊，永遠都係飲男女情慾離唔開啊！有邊個好似呢個 Ajay Sirapano 咁，23歲就要離開男女情慾去出家呢？點解出家人受人尊敬啊？佢脱離情慾，佢學習脱離情慾。你脱離情慾先可以修行到。你脱離唔到情慾，你係修行唔到嘅。就算修行到會得，你往生西方極樂世界會得一個方便嘅法門。如果你脱離唔到男女情慾，你點去到禪？去到初禪？你未到地定都未必去到，欲界嘅禅定最高系去到边度啊？未到地定，欲界定未到地定，未到地定都未去到四禅八定。当你脱离咗男女嘅情欲嘅时候，修到初禅啦，你就脱离男女情欲啦。嗰阵时嘅沉思喜乐一心境圣境就现前啦，嗰个叫初禅嘅境界，离生喜乐地。跟住二禅、三禅、四禅，嗰四禅天，释迦牟尼佛系去到第四禅，由四禅就去到灭尽定，能够证悟到无上正等正觉。所以你要喺欲界里边系好难证悟嘅，唯有系念佛 这个方便法门，先生到阿弥陀佛的国土，在阿弥陀佛国土学习学习禅定。你不修禅定 你不可以成佛的，要修禅定。什么叫禅啊？禅即是心，你不修心怎么学，怎么成佛呢？你去西方极乐世界未成佛的，你只是不再轮回投胎，乘住阿弥陀佛的愿力先去了阿弥陀佛的地方，再在阿弥陀佛的地方修行成佛，你还未成佛的。你想现世成佛呢，你一定要脱离男女情欲。所以出家是大丈夫事，非丈上所能为啊。皇帝说的，这个什么皇帝啊，不是康熙，是顺治王。顺治王想出家，出了三次都不成，没这个福分。出家是大丈夫事，非丈上所能为。所以有机会出家的人呢，千万不要错过修行的机会。未出家的人，你是独身的呢，你赶快出家啦。你还在这里流转生死，日日吃早餐、吃午餐、吃晚餐，跟着做一些不等洗的事，那么这一生就养这个色身，养完这个色身，可能有些怎么样，你去到四十岁还想去结婚。好了，四十岁的时候，四十三岁生个仔，生个女，又生多个女，那么三个牵着他，又要喂饭，又要读书，哎呀，惨了。即是四十几岁才去养仔女，跟着呢个老婆又要养一世老婆奴，半生如女债，一生老婆奴，脱离了他，走上修行的路。男女的情欲是牵动你不能够成功地证到无上正等正觉。有哪几个愿意出家的举手？没有啊，我浪费口水而已嘛。写下他的名字。很难想得通的，不是那么容易的，而且呢有很大障碍的。当你说要出家那一天开始呢，有很多力量不让你去做这件事的。有一个人出家了八次都不得，最后一次虽然是剃度了去受戒，最后一次搭火车去九华山受戒，半途被人推了下去火车死了，最后一次都不成功。即不是一定得的，你以为你想出家就得啊？你的冤亲债主掹着你的脚不给你做啊。一子得道，九族升天啊。好了，继续了。妄心属于，有些人说妄心和真心，那我们以动静来比较呢，妄心是属于动的，真心是属于静的。所以你修学佛法是要从静中修的，不是从动中修的。除非你静已经做到某种功夫，你就可以从动中修。不是我乱讲的，圆觉经讲的。若我现在讲心嘛，心经的心是讲真心，我必须告诉你什么叫真心，什么叫妄心嘛。圆觉经讲，若诸菩萨唯取极静，由静力故永断烦恼，究竟成就。所以静是很重要的。华严经讲，华严藏海一切莲花藏世界，皆从静慧中发现，可知静心方可与真心相应。如果一个喜欢动的人，日日卡拉 OK 啊，行街睇戏、食饭啊、应酬啊，你修不到行的。你一味喜欢应酬，你喜欢敲打唱念，喜欢只是做善事的啫。我喜欢做善事的，我在医院、在老人院。我不是怎麼修行的，你怎麼可以修行真心啊？學佛不是只是做善事就可以了，學佛是修重要，除了做善事是其中一範而已，最重要是修心。真心在寂靜之中才能顯現，只有先進入這個寂靜，才能得到不可思議的和平和智慧。佛家稱這個修行的方法為禪。有沒有禪？是一味是動的，但是當你禪到最靜的時候，動都變為靜。 呢個禪嘅領域具有無限嘅智慧、隱藏無量嘅力量嘅功德，能令大徹大悟成就正覺，呢個係叫禪啦。禪唔係淨係話哦打坐啊咁，係打坐，打坐就入靜可以入禪，但係禪嘅意思就係修心。咩叫禪啊 ？What is meditation? What is Zen? 咩叫禪啊？修禅即是修心，当自心对顺逆境起贪心，对中庸境起亲心的时候，就知道是妄心了。妄心执着有和无的，执着一切是非、贫穷、贫富、染净、憎爱、分别，生起我爱、我慢、我见、我痴，即是这个妄心是有分别的，是二元对立的。當自心對順逆境的時候，不生起貪心，對中庸境靈明不昧，那你就是真心了。無有是非，即是不分別這個高、這個低、這個憎、這個醜、這個美、這個憎同埋愛，沒有那些分別的。這個時候無有一切分別的那個呢，就是真心。所以信心銘說了，信心銘不是信心錄，知道無難為嚴簡擇，但莫真愛動然明白。嗱，呢啲要大家慢慢先係明白嘅。暫時嚟講係知道少少先啦。嗱，最後講呢個心啦，就講完呢個心字噶啦。咁我知道，我識得自己嘅心，明白自己嘅心，知道自己嘅真心妄心，我能夠成佛咁啊？咁有咩？咁咪得噶啦？我知道咩叫真，咩叫妄，我就已經得噶啦，係咪啊？你知道咩叫做真心，咩叫做妄心咧？係呢啲叫解悟。認識了自心之後，還要修行的，明白佛陀所證的義理，是解悟了你的心，從心意識去思維計道，你了解了，但是你還要去證的嘛，證就是了解之後，還要親自實踐去體證。那自古以來，佛門呢，將這些體證這個心的方法，分為十個宗派或者八個宗派都可以，就是說有八個，有十個方法，就是帶動你怎樣去，除了明白這個心，還要去修這個心。那這個十個宗派是什麼？俱舍宗、誠實宗、禪宗、淨土宗、律宗、天台宗、唯識宗、三論宗、華嚴宗，就是十種這個方法呢，教你怎麼認識你的心，教你怎麼修行這個心。那你現在修行哪個方法呢？你現在用哪個方法呢？通常念佛的法門，那念佛的法門就是淨土的方法咯。你經常打坐的，你就用禪的方法咯。你又打坐又淨土，咪禪淨雙修啦。你念咒咪密宗啦，身口意三密相應啦。你係用緊呢個方法，都係去叫做修心，要去正悟呢個心。行者必須發心去收集，收集三十七座道品、六波羅蜜，解行並進，以理論康道實踐，喺實踐中再體認理論，先能夠切悟成佛。即是说你解悟了你的心，你还要去正悟这个心，正悟这个心你要实践的，不是只是文字上的解悟的，你要去实践它才知道的。好了，最后讲完这一段呢，我真的今天讲了波野波罗蜜多心，讲了那个经字还没讲，那个经字听说或者一会讲完少少个经字就算了，照着今天讲完的题目了。但是 提大家了，發心啦，我哋而家又講心啦。發心學佛要正確。現今唔少人學佛咧，原因咧係要求佛菩薩嘅加庇、求福、求壽、求消災解難、求平安、保平安、求萬事如意。呢啲祈求都係有生滅、有究淨、有增減嘅世間法，唔係正因嚟噶。你用咁嘅方法你信佛，你就係唔係正因信佛。你會走到很多歧路，因為點解啊？《靈嚴經》講因地不真，果招迂曲。如果你個因地裏邊你唔真實嘅原因去學佛咧，你走到很多曲折之路啦。《靈嚴經》講若依因地以生滅心為本修因，而求佛性不生不滅，無有是處。即係話你用個妄心成為你修行嘅因。即是你用沙来煮饭，永远都煮不到饭，是沙来的。你的发心不正确嘛， 所以如果你淨係求佛菩薩、求壽、求平安嗰啲咧，你要轉啊！你要求脱離生死，超脱六道輪迴，你要求證悟無上正等正覺。學佛修行即係修心，並唔係僅求世間嘅福報，因為世間萬法有為法係短暫無常，有生有滅，有舊有淨，有增有減，與真心相違嘅，唔係相應嘅。咩叫做正確嘅發心呢？各人嘅常住真心性淨明體，就是宇宙萬有的生法根源，所以凡發心修學佛法者，必須先認識自己的心。正如經佛經的佛經上面講，若能諦了自心，以界定為相應，則能成正覺。這個真心不是世間的聰明才智，亦都不是意識的妄想分別能夠明白的。眾生為外境所牽引，因此生起妄心，有人我的分別，做事有是非的善惡念念相續，由貪嗔痴發動身口而做種種業，因為業而招報應，生死相續，流轉六道。所以你今你而家嘅發心咧，唔好一味淨係求啊！無有一法可得，是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無我無人無眾生無壽者。咁《心經》裏邊有講啦。以無所得故啊嘛，菩提薩多以波耶波羅蜜多故啊嘛。好啦，最後講埋呢個經字，就講曬今晚嘅題目啦。經有四義：觀、攝、常、法。經凡又叫做 sutra， 又叫做又叫做修多羅。修多羅有四個意思：觀即係話咧，經能夠貫穿佛所講嘅一切教義。不遺失，就好像大家念108的珠，108那粒珠，大家要條繩一貫貫穿住佛所講的一切義理，令不迷散失，有貫穿的意思。如果人問你什麼叫經啊，那你就想想這串佛經，它串埋曬佛所的義理，佛所講的義理就是這個貫。攝呢，經文攝受護持所應度的眾生，使他不至墮落三界。我有呢個佛珠喎，係佢貫穿曬一切喎。呢個佛珠令我令到我成日念佛，我念佛可以脱離生死喎。啊，攝受咗佛所講嘅一切法喎，常係不變嘅意思，即係話咧，我呢串佛珠咧能夠令到我了解我嘅常樂嘅真心，我淨嘅真心。法天下應共同遵守為之法，唔會改變，唔會改動嘅，有不變之意嘅。咁呢個經文咧叫做。就係、是、有呢個觀攝常法四義啦。咁今日喺呢仲有五分鐘就完啦。喺呢兩個鐘頭裏邊咧，你係學曬成部經嘅經題咯。如果以後人哋問你咩叫波耶波羅蜜多心經，你應該識解咯。回向願以此功德普及於一切，我等與眾生皆共成佛道。Oh.